俄罗斯团体和埃及人士最近表示支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全俄妇女理事会俄罗斯希望滨海边疆区支部发表一份声援电文，指出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强调，要争取2017年成为开创自主统一新局面的有重大意义的一年，他的自主统一思想博得进步人民的积极支持和赞同，给70年以上经受分裂逼迫的朝鲜人民以统一的希望。阿拉伯埃及社会主义党主席发表谈话指出，金正恩阁下在新年贺词中总结了去年朝鲜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提出了新年的斗争任务，并表示祝愿朝鲜人民在今年也紧密团结在领导者周围，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实现祖国统一事业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